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五加零，让乐生乐活玩家。 十二点半新闻之后啊，又开始新嘅一星期乐活玩家啦。咁啊，今日咧就同大家又系讲下游戏啦。咁啊，其实咧即系游戏嚟讲啊，吓，即系我谂大家如果系即系资深嘅机迷咧，都一定或多或少啊，曾经经历过啲咩改机啊、金手指嗰啲嘅，即系岁月啊嗰啲嘅日子噶啦。咁但系真系嚟到今时今日咧，嗱，金手指啊或者你。可能使用一啲嘅外挂咧，啲都仲会有嘅。 有。 咁但系你话即系而家今时今日，仲会唔会有人攞部游戏机出去改啊？呢一啲状况真系买少见少啦。 系，通常咧，因为而家玩嘅游戏都系软件啦，咁啊，所以咧好唔需要话即系硬件咁样去修改某啲嘅机件嘅里边一啲嘅即系状况咁样。通常就系你其实 download 某啲嘅软体落嚟，咁嗰啲已经有啲外挂嘅程式，咁譬如食雞咁影電腦版，大家都講到厭咁滯啦，乜都有啦，所謂神仙大戰啊嘛，咁啊乜都有噶啦，咁所以其實喺某啲遊戲咧，佢都即係驚咧嗰個外掛或者嗰個修改咧，係令到大家唔玩啊，即係令到嗰個遊戲性大減，咁所以都係鼓勵大家去舉報啊。咁譬如頭先講食雞，咁佢本身都有一個嘅舉報嘅機制，咁當你見到有任何人出現一啲都唔使點懷疑係外掛情況嘅時候，你就可以去舉報，咁而相關嘅廠商就會核實咁。有啲游戏就自设一个嘅即系举报嘅系统，咁但系你话要去到即系一啲大啲范围去统一地去立例禁止咧，似乎咧又真系未系有好多地方咁做。不过似乎最近咧又有啲地方咧开始咧系即系认真地对待呢样嘢啊。 系啊，咁啊就系讲紧日本啊吓，因为日前咧日本就修订咗呢一个不正竞争防止法，咁咧即系主要修改嘅部分咧，其中啊呢个技术限制手段。呢一段咧，即系将资料吓，又括弧吓，记录喺电池记忆中嘅信息咧，咁亦都纳入呢个保护范围以内啊。同时都系扩大咗呢个不公平竞争嘅定义。意思即系咩咧？即系咪而家喂单机改 save 啊，都算系犯法？咁系咪从此就即系杜绝呢个金手指咧？ 系啦，因为大家要明白咧，的确咧喺日本咧都系即系有啲所谓 save editor，即系啲 PS4 都有得改嘅元龙咁就可以即系简单嚟讲就改你个。save 咗喺你部 PS4 里面嘅一啲嘅游戏嘅档案啦，咁样咁之前都大家都惊可能系即系 online game 会比较多啊，原来唔系嘅，如果你单机咧有啲嘢都可以咧系因为咁样而即系偷步或者出猫啦吓，咁所以今次主要更改嗰个部分就系咧系一啲即系记录喺你个电池记录里面嘅信息，咁亦都扩大咗所谓不公平竞争嘅定义啊，因为当时就话咧即系转让相关内容又或者提供相关服务咧，其实都系属于违法嘅，即系我谂简单嚟讲咧，就系如果你将你个 save 改咗之后，你卖俾人，又或者你帮人去改 save 等等呢啲提供服务嘅人咧，其实都系属于违法嘅。咁所以咧，即系一啲即系都系简单嚟讲啦，就系唔俾人改 save， 同埋你唔好揾人去改 save。如果唔系咧，你同埋揾帮你改嗰个人咧，都系有即系犯法嘅嫌疑喺当中嘅。咁而且嗰个罚则几劲啊，因为最高刑罚咧，咁啊讲紧可以罚500万 yen 啦，同埋监禁5年，而且咧我觉得呢个 个好重要啊！竟然系一个刑事嘅罪行，即系唔系民事罚你钱嗰啲就算，刑事系简单嚟讲可以坐监嘛。 系咁啊，其实呢一个即系违法嘅盗版软体咧，基本上你咁多年嚟都好难完全杜绝噶啦。咁但系点解即系无端端日本即系政府咁大力去做一件咁嘅事情咧？咁有一啲嘅网民啦，就系估啦，以今次嘅改动咧，即系唔系完完全全因为净系版权或者盗版问题，可能系因为近年啊，即系最近有呢、這个即系Monster Hunter World 啦，再加上之前嘅 Pokemon Let's Go 啦，咁呢一啲嘅即系好有人气嘅游戏咧，咁可能因为即系佢哋嘅存档啊，即系修改咧系过分咁样样泛滥，咁啊，所以咧就即系导致到咧就咦咁样样会即系。即係影響到即係好多唔同嘅單位，就作出一個咁大嘅動作啦，咁樣樣。 咁其實咧，的確咧，依樣嘢有價有市，因為我就啱啱上網揾一揾咧。咁譬如喺日本咁一啲Save Editor 嘅服務係幾多錢咧？原來咧，哇都幾貴㗎嚇，唔係平啊，要成$60嘅，即係你乘翻港紙都成差唔多400-500蚊嘅。 係啊，因為其實如果你問我嘅話咧，我都曾經講過啦，即係尤其是而家有好多嘅手遊遊戲啊，即係所謂嗰啲嘅外。即系例如话开咩图嗰啲咧，即系嗰啲咧，我曾经即系上网研究过，咁咧有一啲嘅网站咧，咁佢哋就话可以提供一个相关嘅服务，咁当然啦，即系事前都系即系立晒啲咩声明噶啦，咁即系如果即系游戏更新嘅话，咁你知啦，通常游戏更新咗嘅话，這个即系程式仲用唔用到你唔知噶嘛，咁啊总之咧即系我哋就唔负责任噶啦，咁啊签晒呢啲咁嘅声明之后咧，咁你系要俾一大嚿。投钱出嚟去做呢一件事，嗱讲紧嘅咧系可能即系如果用港币嚟计嘅话咧，都可能要四位数字，仲要系咩咧？仲要唔系你买咗嗰个程式之后你可以永久咁用，佢好似系要按月费咁样样去俾嘅，即系你每个月咧系要支付若干嘅金额，咁你先至可以维持用到一个咁嘅程式。仲要如果你系被人发现你用呢啲程式嘅话咧，咁俾人封账啊乜乜乜咧，一概不负责任咁样样。 系， 咁但系嗱，我就真系冇机会去验证呢一啲究竟属真属假。但系咧，即系你见到好似有好多，即系因为有啲人会留 comment 啊，咁佢哋嘅评价咧都好似似乎系真系用到嗰啲所谓嘅外挂程式嘅，咁但系即系永远都系噶啦。你话用外挂金手指啊，你俾得起钱都好，但系你都要背负一定嘅风险噶。 系因为始终咧，即系有啲风险就系会唔会只 game 有北撞咗啊等等咧。其实呢啲我谂都系大家咧要去即系谂一谂嘅，因为当然你俾钱去玩，你有钱咁梗系好爽啦。咁但系系咪即系令到只 game 有一个最好嘅体验俾你咧？這个系未必嘅，因为咧甚至乎有啲即系朋友会觉得咧，喂，其实我玩啲所谓破解啊、修改本身都系一种玩法嚟嘅、哦，咁、我适当地去修改啲游戏嘅内容，或者用一啲即系所谓嘅方法啦，令到我玩到一啲人哋玩唔到嘅体验，其实都系即系几得意嘅。因为你譬如你上 YouTube 睇咧，好多 GTA 所谓有啲 mode 啊，即系嗰啲改咗所谓剧本嘅一啲嘅角色出现咗、例如你唔知点解会见到阿孙悟空即系龙珠嗰个咧，系可以喺 GTA 嘅世界里面出波啊嗰啲咧，好多 Marvel 嘅人啦、啊，即系你会见到唉，明、哎。无啦又飞啦等等啦，咁呢啲咧其实都系佢哋觉得啊修改完几得意嘅，攞嚟玩下咁样。不过当然呢个只系从机迷嘅角度去谂啦，咁啊法律始终有啲嘢咧，佢觉得要做，又或者咧可能根本一啲游戏厂商、一啲游戏嘅游戏机商，佢哋唔中意，佢哋觉得喂咁都有损我自己嘅利益嘅时候，佢哋要执行呢一啲知识产权咧，咁都冇办法啦。咁始终人哋出晒钱，人哋出咗成本，你去玩咧，但系你又去搞乱人哋咧，咁似乎咧真系唔系太啱嘅一件事嚟嘅。 所以其实我觉得咧。即系表面上去睇咧，好似即系呢一个系一个唔错嘅即系修例，即系咧啊，好似系杜绝咗一啲即系不公平嘅即系游戏嘅玩法。咁但系实际上面咧，亦都可能咧，因为一刀斩落去，甚至乎有一啲本身系玩游戏嗰啲玩家嘅创意咧，亦都系抹杀埋、扼杀咗。咁啊，我觉得有时候真系好取决于究竟你系即系玩嗰个游戏嗰款嘅内容系点啦。因为毕竟头先阿生有提过，有一啲例如话。单机类型嘅游戏，其实你系志在系即系体验另外一种玩游戏嘅乐趣啫嘛。咁啊，嗰一样嘢又冇话点样影响公平与唔公平嘅。不过嗱，即系可能而家佢就系讲话你唔好将呢啲咁样样嘅 save 啊，就系即系转售 转让 或者转让俾其他人， 或者你唔好帮人改啦， 系啦，或者唔好帮人改啦。咁我谂即系呢一样嘢就即系可能就叫玩家自己有一啲嘅自律啦吓。咁当然啦，呢、这个日 本国内嘅法例咧，其实就唔适用于喺日本以外嘅地区嘅。咁所以即系基本上你话即系我哋见到嗰啲可能你话 mod 啊，或者可能其他唔同嘅即系一啲改 save 嘅行为，会唔会真系完全杜绝咧？咁当然唔会啦，因为你知道即系亦都有好多即系高手啊，就唔系就喺日本入面嘅，即系喺欧美都有唔少， 内地都大把啦。 系啊，咁所以我相信即系其实要寻找嘅话，能唔能够完全跟住咧？我相信就系单凭日本一个即系国家之力咧，都好难完全杜绝嘅。但姑且睇下呢一次修改之后又会带嚟点样嘅影响啦吓。咁啊。其实讲到即系游戏改机啊，或者系一啲嘅金手指外挂，都仲有一啲嘢可以讲嘅。转头翻嚟，我哋可以继续啊。 胡家人杨乐生，乐活玩家。 即系回想翻九十年代啊，嗰阵就有好多呢啲盗版咧，其实即系。都幾影響啊！唔單止係即電影界啊， 遊戲機大版 啊，甚至乎係呢個遊戲界都係啦。因為即當時身邊有好多嘅人啊，即係佢哋買機咧，都本身預咗就唔會係玩正版。 係即等於我諗，我哋細個我哋都提過啦，超人博士咁，我哋細個真係唔知原來係翻版嚟嘅，因為佢賣廣告啊，大佬。咁又。漸漸長大就明白，咦唔係喎，原來我抄著碟咧，嗰、那個都係一個盜版嘅行為嚟嘅，咁所以大家都轉咗遊戲機之後都冇做呢件事，咁但係的確冇計啊，因為嗰個成本嘅問題啊，即係爭太遠啦，你一隻 game 隨時幾百蚊，咁但係你抄著碟講緊可能只不過咧係用佢可能10% 20% 嘅價錢就可以帶咗翻屋企玩，咁而且冇咁麻煩添，咁所以我諗對於即係當時好多嘅朋友嚟講咧，的確咧冇計啦，嗰、那個價錢係真係太容易令人屈服。 系咁，其实真系如果要讲啊，尤其是我哋讲紧 PS 啦，因为 PS 即系讲紧喺 PS 1 PS 2年代咧，真系好夸张。 系周街有得卖，我记得。 即系你呢一头买机，转头就喺隔篱嗰间铺改机。 我试过最夸张，甚至乎咧，唔止 PS， 因为我记得嗰阵时咧，我住屯门啦，细个咁嗰阵时有个商场咧都几出名卖呢啲嘅翻版碟嘅。咁部分就系 DVD、VCD 嗰啲啦，咁部分咧就系咧一啲嘅游戏机嘅碟。咁游戏机里边咧。嘅碟咧都分咗几种嘅，有啲就系 PS 嘅碟，有啲就系 PC 嘅碟。咁所以当时咧，其实咧好多嘅同学咧都喺放学一齐就去行下咁样啦。其实好夸噶，你可能嗰日出只 game 咧，第二朝咧你已经见到咧嗰只嘅翻版咧已经出现咗咧喺呢个嘅翻版嘅铺头里边。咁所以冇办法啦。佢嗰阵时我哋好多同学咧都因为零用钱紧住，但系又好想玩咧，咁啊做咗呢件错事啊。 哇，真系唔系讲笑。咁但系实际上面真系以本上人都好犀利， 真系冇计，廿几卅蚊咁有只 game。 系咯，即系100蚊。三隻同300蚊一隻，你点揀呢？系咪你话咁啊？但系咧，即系去到我谂系2007年、2008年咁上下啦，都可以话系即系游戏界一个嘅转捩点啊！因为即系当时香港嘅政府咧，都几大力啊，几有决心咧，就系打压呢一个嘅翻版市场。尤其是嗰时候，特区政府咧就修订咗个2007年版权啊修订条例，咁咧就引入咗呢一个打击规避器具内容啊吓，咁啊出售。改机零件是属违法啦，咁当时亦都海关咧好积极嘅就是扫场啊，咁除此以外亦都系一个最大嘅原因就系嗰阵时候咧，PS3 嘅主机咧就开始呢、這、一个即系、就是、网络游戏就成为呢个主流啦吓，咁 所以咧即系有多玩家，基本上你嗰时候听到身边啲朋友都系嘅，都唔单止净系 PS 啊，其他游戏机都开始相继效仿啊，即系 Microsoft 啊，或者可能任天堂啊都系嘅，即系就系话你要买翻版嘅话咧，你预咗系上唔到网打。 系 咁有好多嘅即系游戏迷啦，或者游戏玩家啦，咁都会觉得喂，咁我冇理由买只 game 翻嚟单机噶。咁我即系例如话你明明可以踢足球嘅吓，上网同人踢嘅，个人好多打街霸又系咁样。咁所以后屘咧都系相继咧开始玩翻正版啦，亦都令到成个游戏界咧就系重回呢一个嘅正轨嘅。 系的确咧，上网系令到大家即刻唔使做啲咩就截咗嗰条。翻版嘅水啦吓，因为咧其实即系我谂个生态或者个谂法都有啲唔同，因为我个发现近几年嘅买 game 或嘅朋友咧，乌克兰你都系啊，你 系 中意储噶嘛，即系你中意有一盒完整嘅摆咗喺屋企，咁你得闲攞嚟怀缅下玩下，摸下佢望下都好啊，即系储模型咁样啊。咁我发现近年嚟系多咗呢批嘅朋友啊，嗱可能而家佢哋能够花嘅钱多咗，即系唔使以前咁辛苦去几廿蚊买只翻版，因为而家连学生都有啲钱噶嘛，即系佢哋随时。 可能几百蚊买只游戏冇问题，咁所以咧，佢哋而家好多人都宁愿我不如正正经经去买正版啦。咁而且我 make sure 我嗰日买咗翻屋企，我即刻玩到，因为以前我哋都试过噶。如果你玩翻版，未必即刻玩到噶嘛，即系有时只碟唔知点解花咗，捞唔到啊等等，你要拎佢换啊等等咧。咁但系我谂正版就免却咗呢个烦恼。咁同埋就算你话哦，我唔中意储盒嘅，我唔中意压啲屋企位嘅，咁而家已经变到好多都系 download 版啦，即系数位版。你只系开着部机 download， 你瞓醒第二朝就有得玩啦。 所以你见而家咧，即系一啲传统卖游戏嘅铺头咧，佢哋而家面对嘅一啲竞争对手咧，已经唔再系翻版，反而系咩咧？就头先阿生有提过啦，就是、一啲嘅 online shop 啊， 系数位版嘅游戏啦。 因为嗱，即系个分别就系你知好多即系而家传统卖 game 嗰啲铺头，佢哋系做呢一个零售噶嘛。咁即系话佢哋系同人哋攞货之后再自己转售出去卖啦。咁但系有啲嘅游戏商其实佢哋直接系上架喺网上面，我可以销售嘅。咁有时候咧，你可能喺网上面买游戏咧，即系耐不耐突然间嚟嗰啲嘅 discount 啊，四至五折咁样，你买平嘅旧几两嚿水咁。咁即系对于呢一个咁嘅现况，其实你作为一个零售嘅游戏店铺嘅话，你其实冇得好怨嘅。咁所以你只能够咧就系、是、喂，不如我就系、是、丰富一下自己可以卖啲乜嘢嘢啦。所以你见到而家好多即系游戏铺头咧，佢哋卖都唔系净系单单游戏啦， 系买埋 figure 咯，见到嗰啲 系啊，卖玩具啊，卖好多周边其他唔同嘅商品啊，点数卡啊，诸如此类咁。咁其实你都见到好有拼劲嘅，即系呢啲铺头咧都系谂紧方法点样去生存嘅。 不过开心嘅，因为咧你有时去呢啲商场，你真系冇嘢做，好得闲嘅时候咧，你可以同佢哋去吹下水啊，倾下偈咧，其实又几开心噶。咁同埋咧而家咧都我几高兴嘅就系你有得翻嗰种排队买游戏嘅情况啊。嗱，因为以往咧，如果我哋即系去 download 或者买翻版咧，唔会嘅，买完就走啦，因为惊死人哋睇到你买翻版啊嘛。咁但系当你而家近年嚟转变咗个生态啦，好多游戏要你上网先有得玩，而你又多大作佢舍得花钱买嘅时候咧、嗯，其实我哋好多时候咧真系会报定系边一日出，然后即刻去买嘅。嗱，譬如我同阿叶雨晴已经系啦，即系早排九月呢个 FIFA 19出嘅时候咧，因为我就预早买咗网上版，咁我就知道边一个时间我可以 download 嚟玩啦，咁我就唔使烦啦。咁但系有啲朋友就等实体版噶嘛，咁所以我啲朋友啦，同埋叶雨晴咧，佢已经系一直喺度留意，咁到底几时有咧？即系不断喺度 check 嗰啲，即系连登啲 post 啊，不断 check Facebook 啲 friend 啊，到底边个就即刻报料咁样。嗰招咧都系即系发现嗱，有即我嘅咧咁样，朝头早传闻，晏昼傍晚有货到某啲商场咁样，咁就不断啲人就打去问啦。咁因为咧有少少偷步噶嘛，始终咁所以咧嗰啲铺头咧又唔会好话明俾你听我哋几点有，咁但系可能佢哋话你放工即系管来嚟望下啦，咁样即系比较隐晦咁样咧。咁的确咧，当你见到知道喺啲网站喺啲讨论区度见到话某啲地方有嘅时候咧，啲友就即刻冲去啦。咁你见到哇，去到嗰个场面好开心，真系系几十人喺度排队等攞碟嘅。咁呢啲我谂系每只大作，大家一窝蜂去抢嘅时候咧，都系有嗰种兴奋嘅感觉。譬如最近Monster Go 啦 ，Ready Go 啦，同埋之前例如God of War， 甚至乎再久远少少嘅 GTA 5咧，其实都有呢啲情况出现啊。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杨乐生，乐活玩家。 喂，吴嘉伦，你同阿江建聪喺另外一晚就有讲动漫啊、玩具啊嗰啲嘢啦，悠游白书我谂都系你哋其中一个讨论过嘅题目啦，系嘛？ 都有讨过，因为傅坚系嘛， 真系顶佢唔顺。 就算唔讲个作品，都讲个作者啦，一定系。 嗱，咁但系因为悠游白书咧，其实呢几年咧多翻好多嘅因为即系周年纪念啊，咁多翻好多嘅产品啊等等咧出现。咁最近咧都加入埋咧就话会出游戏啦，咁而且个游戏咧就唔系喺啲咩家用机度出，而系喺手机上面有得玩。咁最近兼且咧已经喺日本咧有得试前登录啦，就俾大家咧系申请预约嘅。咁呢只嘅游戏咧叫做《悠游白书：极限战魂》啦，暂时系咁样嘅，未有一个咧官方嘅译名出现啊。 咁啊，其实《悠游白书》咧，我谂即系讲起佢嘅游戏咧，即系都有好多唔同嘅种类啊。 系啊， 即系对于今次佢喺呢一个手游上面推出咧，我都好好奇，究竟系一种点样样嘅玩法咧？嗱， 因为以往我哋如果有接触过悠游白书嘅游戏嘅话，就有 RPG 啦， 有传统格斗啦， 有传统格斗啦，有啲系输入指令形式嘅格斗啦， 系两个大头喺度打咁 样。咁即系我都好奇，咁嗱，如果你话放喺手机嘅话，因为你手机有时候即系虽然话就话佢嗰个嘅即系操作啊吓，如果你话相比用开手掣嘅话咧，可能啊吓喺玩某一啲即系指令输入嘅游戏入边咧，或者冇咁灵敏。咁但系咧，手机同时之间佢亦都多咗好多更加直接嘅指令输入。咁所以咧，其实个玩法又可能变化会多一啲啦。咁所以你话哇，将《幽游白书》如果你又搬到去手机嘅话咧？究竟是一个点样类型的游戏玩法呢？咁咁当然而家你睇到嘅即係资料就唔算话好多啦。 暂时都唔系好多嘅。 可能即係有一两张图片啊咁截取出嚟。咁咁苏花观望过呢，类似都系格斗咁样嘅。 系。 动作游戏嚟嘅。 系。 咁但係你话咦佢嗰种嘅动作系咪完完全全即係哇街霸嗰种即係不停咁样即係上下左右跟住入嗰啲唔同嘅即係操作指令跟住输出必杀技呢，又未必，可能呢又会有少少类似结合网上面嗰啲呢即係 online 嗰啲嘅打斗 game 呢，耐不耐你可能有几啲唔同嘅键呢揿出就会输出绝招咁样嘅。 嗱我初步凭一张图呢，我哋尝试估计佢应该系即係做啲咩啦吓。嗱咁我諗呢个已经玩緊嗰个系单机模式嚟嘅，因为我哋睇到一张嘅截图呢就係有三大主角啦，咁除咗桑原之外另外嗰三位啦，即係幽座、座马龙、飞影啦。咁然后呢就似乎系围緊一位叫乱童嘅角色。咁乱童嘅角色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呢，其实就喺漫画里面或者动画里面呢系比较早期出现嘅一个角色嚟嘅。咁都系一个第一算系初期啲嘅一啲 boss 级嘅人物咁样啦。咁唔系好劲嘅，咁但系都花咗佢哋一番气力咁样啦。咁呢个故事模式嚟嘅估，因为呢你见到中间有一行呢就系乱童嘅嗰个能量血嗰个巴嚟嘅。咁见到佢写住 boss， 咁呢相信呢应该呢就系一个故事嘅模式。咁可能打到呢一关就要继续去古仔发展咁样嘅。咁而另外呢你见到右下角呢正正就头先所讲啦，你好似要输入一啲指令。咁呢有少少似呢之前呢我玩过譬如天龙八部咁样呢，我諗大家都有玩过㗎啦。咁就系右手边右下角呢会有个拳头掣，有啲唔同嘅指令掣，咁同埋有啲倒数掣嘅。咁应该呢就系你出现某啲绝招之后你要回气呀。咁嗰个时间倒数完呢你可以再出一次咁样。咁当然都有啲系锁住咗你未够 level， 可能未解得开咁样啦。咁而当中呢你见到可能系三个玩家可以去围一个嘅大佬，一个嘅 boss 咁样。咁系咪就系咁样一路行一路打，定系有其他嘅方法呢？暂时唔知呀。因为从佢嗰个喺网上面发放嗰条嘅预告片呢，你就见到佢好似有一张张卡咁样飞下飞下咁样嘅。咁系咪用一啲卡去变成一个动画嘅人物，然后俾你操控去玩呢？嗱呢啲未知，咁有待佢哋呢系再即系公布多少少啊。 系咁，其实如果你话讲到即系手游嘅话呢，幽游白书之前都曾经出过啦。咁嗰阵时候呢就出过一隻呢，就系呢一个叫做幽游白书100%认真战斗啊。咁呢一款游戏呢就系玩家需要呢将五人编成一个战斗嘅队伍，咁呢就同即系电脑啊就系、是、对战啦咁。咁我即系记得呢印象中你除咗可以用即系幽游白书入面嗰四位嘅主角之外啦，可以加埋幻海嘅，咁就编成一个五人队伍呢，类似系打呢一个暗黑武术大会啊。咁就你可以同其他唔同嘅即系队伍就系战斗啦咁样。咁但系你话哇呢一啲游戏其实系唔系令到大家有好深刻噶一啲好即系热捧追嘅游戏呢，我又觉得暂时又好似未去到呢啲级数。咁可能其中一个原因都系因为即系呢一啲游戏呢都唔系有呢一个汉化授权啦。咁变咗你可能一啲嘅玩家玩嘅时候个投入感呢就相对之下就会大大咁样降低囉。 系。同埋我少担心呢就系、是、始终幽游白书你话嗰个人物角色系咪好多好丰富呢，其实唔系嘅。即系因为始终作者就系中途我觉得佢临尾都系有少少叫懒味嘅，其实。因为佢嗰、那个即系临尾打嗰个嘅即系幽助佢哋去到打呢个烟鬼嗰个嘅武术大会呢都系有少少烂尾。咁所以去到最后呢其实我都几觉得嗰个人物系唔够多嘅。咁系咪足够去到可以出一啲嘅 card game 去令到大家一路持续地玩落去呢？因为 card game 你需要人哋抽，需要人哋货金，你就不如出去出一啲嘅新卡，咁但系咪一啲足够嘅人物可以出新卡呢？咁呢啲呢其实都系要留返呢即系游戏厂商方面呢 自己去睇睇系点样做啦。 都冇噶，通常我觉得你如果你话出呢啲，如果真系 card game 嘅话，就算你同一个人物都可以出三四五六七款 card 噶嘛。 但系好容易俾人话咯。 系啊，即系又唔知可能喺唔同嘅阶段、唔同形态，就系优咗都可以出几款嗰啲 咁 啊。 都系咁啦。 系啊，咁不过我就觉得其实亦都可能睇佢究竟系即系行一个点样嘅模式。即系如果系一个即系就算你话卡牌类型嘅带有故事模式嘅话，咁、因为我觉得其实《幽游白书》呢一部作品咧，佢即系前期去到中期嗰阶段咧。都幾好睇，同埋佢個人物嗰啲嘅設計其實都有深度嘅，即係我哋講緊嘅包括係《暗黑武術大會》啦， 《護月女兄弟》啦，《 護月女兄弟》啦，咁甚至乎之後完咗啦， 《仙水》 打《仙水》啦，咁我都覺得其實呢佢入面啊，無論係仙水部隊嗰堆嚇，即係下面幫佢做嘢嗰堆人，又或者係暗黑武術大會嚇、啊，即係唔係就護月女嘅，包括其他參賽嘅，佢哋各自有自己 啊死死藥丸啊，係啦， 佢哋個別都有自己一啲參賽嘅理念，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嘅 best story， 都幾有趣嘅。咁當然你話去到魔界篇啊，即係阿優助撞翻自己嗰個魔界老豆啦 嚇，雷閃 係啊，雷閃咁我覺得前段咧。即系魔界篇嘅 都还可以嘅， 都还可以，因为其实嗱，佢喺入面就分咗一个即系三国鼎立嘅局面啊嘛，有黄泉、有雷禅同埋有 区 啊嘛，咁当然其实佢哋各自有自己嘅特色嘅，咁亦都因为佢哋分别就即系招募咗啊呢一个即系飞影啊、 撞 马同埋优助啦咁所以其实喺前段魔界篇咧。都系吸引嘅，系只不过去到又突然间翻炒翻，可能真系副肩都懒得谂。 又武术大会， 又嚟武术大会，仲要个武术大会咧，系佢都费事慢慢铺添啊！唉，大家打啦， 原来打完啦， 跟住仲有一些就打完啦，咁样样。即系嗱，其中一个好简单嘅例子，你睇翻咧，就系、例如阿黄泉嗰阵时候咧，我记得佢啱啱铺就系讲话佢铺咗个仔叫修罗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其实咧喺修罗仲喺嗰个即系唔知啊婴儿试管室入面咧，仲喺度慢慢培植紧出嚟嘅。时候咧，系讲到佢系威系势嘅，咁但系当佢亮相到佢真系开始打啦，第一个打佢老豆啊嘛，咁嗰、那个位其实系有少少哇，你咁大费周章铺一个角色出嚟，仲有一声咧就竟然系同佢老豆打，仲要系即系打到系都完全系两个唔同嘅层次嚟，咁你就会觉得哇呢一个角色铺出嚟原本系咪个用途系咁嘅咧？可想而知，其实富坚喺嗰啲位，我觉得吓有少少系懒得去谂嘅。 系咁，希望呢只游戏做好啲啦。我唔知佢有冇监督啊。我如果佢有份嘅，我都惊嘅。不过几好笑啊，因为见到日本某啲嘅网民就话，不如你专心画翻你嘅漫画先啦，我仲想睇。Hunter 嘅 咁样， 系啊，咁啊，但系唔紧要啦，即系我谂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啊 ，Hunter 同埋悠游都分得好开嘅，即系因为系啊，悠游如果你系粉丝嘅话，咁即系你见到有多一个嘅即系 platform 啊，可以睇到呢一部作品入边有亮相有登场嘅话，其实都开心嘅，甚至乎即系唔知道啊，因为通常你知近年都好多一啲嘅游戏咧，纷纷都可能会加插一啲所谓嘅外传啊， 咁啊系 喺入面噶嘛，即系高达有见过有啦，咁啊之前例如龙。猪都系啦，突然间间个咩人造人廿一号啊嘛，咁啊即系你会见到喺游戏入边咧，都可能会可以即系尝试一啲故事层面嘅创作。咁啊呢一款嘅手游唔知道会唔会有吓，即系无论系讲紧嘅新嘅故事又好，或者新嘅角色都好啦。咁啊即系作为如果幽游迷嘅话咧，都可能会期待一下嘅。 乌鸦人杨乐生乐活玩家。 我记得上个礼拜我哋就即系有讲过下，就系回顾2018年一啲即系 nice 啊好正嘅游戏啊，同埋展望下有啲咩游戏系值得期待啦。咁但我哋忽略咗嘅就系咩咧？就系讲下有啲咩游戏系唔得嘅， 服嘅。 咁啊，最近咧日本咧就即系选咗四项啊，就系话即系2018年咧好服嘅游戏咁样样。咁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啦，系啦 嗱，咁啊四游戏咧，大家未必香港嘅朋友有玩过嘅，咁啊，因为日本选出嚟啦，咁我听佢哋讲咧，即系听咁，即系啲日本嗰啲讲翻都几大件事啦。其中有一只咧，第一只咧叫做Maker Trilogy 咁啊 RPG 嚟嘅，咁啊玩咩嘅咧？咁就话咧，玩家自行设计角色，扮演一啲游戏吸引玩家咁样。咁但系据呢、這个即系当地选举解释，点解会即系话佢服咧？咁因为首先咧，那个界面好难用啊，咁令到玩家 咧喺制作 RPG 游戏嘅过程当中，系经常出现呢个操作嘅错误啊。咁而且玩家需要长时间制作游戏，令到作品咧系出现大量嘅 bug。咁呢啲嘅 bug 咧，甚至乎咧系导致死机啊。咁啊，当佢出现呢个嘅即系开机去玩嘅时候咧，嗰啲 bug 系令到你除咗死机之外，系会强制终止你嘅游戏弹翻出去主画面嘅。咁所以呢一个咧系令到觉得大家系玩到有少少发脾气嘅感觉啊。 系咁其实我谂你话，尤其是 RPG Maker 啦，即系因为呢款游戏我冇玩过啦，但系就咁睇嘅话，你唔系就系单单玩 RPG， 你有份参与，即系可能自己设计一个 RPG 游戏都唔出奇。咁我谂呢一类嘅游戏咧，首先净系好啱一啲咧，好 hardcore， 真系中意玩 RPG 嘅玩家嘅。咁再加上我谂最大嘅问题都系 bugs 嘅问题啦，即系不谋而合地咧，其实同第二款咧，即系被票选出嚟啊，就系话好服嘅游戏咧，就系呢一只叫做宝贝龙 cafe。嗱咁咧得意嘅地方就系咩咧？其实咧就系由 Marvelous 制作啊吓呢一款游戏，咁就有呢一个咧《牧场物语之父》之称嘅呢一个和田康宏咧，咁就系监修噶。咁啊照计会应该都系啊有经验之人，应该就唔会系领嘢噶吓。咁啊但系呢一只嘅宝贝龙 cafe 咧，咁就喺2018年嘅八月推出。咁啊游戏咧就系以管理一间小餐厅为主嘅游戏嘅。咁但系最大问题就系咧啊网站啊指出啦。喂，呢一个嘅游戏咧，基本上系冇钱嘅概念啊！基本上你收入同埋呢一个维持经营嘅资本咧，系经常就唔对称嘅。咁啊，亦难以咧喺游戏入边咧招聘嘅员工啦。咁而且咧喺游戏中嘅冒险部分咧，都系唔能够以呢一个地图协助噶。所以咧，游戏嘅操控性咧系极差噶。咁当然最大问题就系咩咧？同时游戏亦都有出现 bug 啦吓，即系当玩家你经常出入 cafe 嘅时候咧，会造成游戏不停咁样去搜寻。咁咧就会影响咗一个游戏嘅体验咁所以即系点解会被选出嚟咧，都系可以理解嘅。 咁另外一只咧叫做《新高达创坏者 New Gundam Breaker》，咁样就系六月嘅时候出嘅。咁啊高达，咁高达应该就唔会话去差到去边噶咁但系咧网站就话咧，其实呢一个嘅游戏点解会上榜咧？咁都有唔少嘅原因嘅。咁啊，即系譬如有啲人就话网站咧嗰个编辑委员会认为咧，游戏中初入嘅高达模型嚟战斗嘅优点咧，其实喺只 game 里边系烂咗，佢哋觉得系玩到，因为玩家咧根本享受唔到新游戏系统带嚟嗰个游玩性啊，亦都未能够吸引一啲新嘅玩家，同埋我望落嗰个画面咧，其实真系。好似 Toy Story 玩緊一啲劈嘅游戏咁样嘅，即係你幻想一隻好細嘅高达模型，即係模型啊，咁嘅高达嘅 size 就喺个人类嘅世界度行嚟行去，然后喺度战争咁样，嗰、那个画面呢其实都唔算係太讨好，咁所以有机会呢唔知係咪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啦，因为你玩到Gundam呢，咁一堆 fans 如果佢哋觉得失望嘅话呢，你都几大件事啊。 係，不过即係可能我諗最主要都係归咎于就係嗰个嘅新意嘅问题啦，但係你讲一隻都及唔上我而家要提嘅呢一隻吊鬼，因为呢一隻叫做 Horse Racing 2016啊，大家冇听错，2016啊吓，呢一款游戏咧其实系2018年嘅四月推出嘅，咁但系咧佢就即系。嗰个游戏名就写到明系2016啦，即系话基本上咧都摊咗一段时间咧，先至喺呢个 PS4 嘅版本上面推出嘅。嗱，而头先亦都听到另外一个重点啦，佢喺 PS4 嗰度推出啦，但大家净系单凭睇嗰个嘅画面质素，因为佢系赛马嘅游戏啦，咁你真系就咁立眼睇，你以为咧系 PS3 或者更前嘅， 冇 PS3 更前嘅一啲嘅影像质素嚟嘅。咁点解即系呢一只游戏服咧？咁除咗系个即系影像上面吓，强差人意之外咧，亦都系因为个玩法相当之单调。咁咧佢就话咧，基本上玩法只系揿住一个嘅按键咧，就系、是、操控嗰只马跑嘅速度， 向前行啦， 向前行嘅速度咧，咁就系进行呢个嘅游戏嚟噶啦，咁样。咁我谂即系其实如果纯粹去理解嘅话咧，因为你知道跑马都系沿住嗰条赛道去跑噶啦，变咗你有少少可能就系玩嗰啲咩奥运会嗰啲咧，咁就不停就系揿嗰个掣咁样令到只马跑快啲咁。咁你话即系咁样样嘅操作啊，试问游戏迷又点样样会有可能唔发火咧？系咪先？ 同埋啲画面真系好顶唔顺，因为你见到侧边嗰啲建筑物咧，全部都系冇嘢嘅，好似啲平面咁样。大佬啊， 即系好简单。 单嘅模型塑造出嚟咯，系。 系啊。 咁不过其实嗱，头先我哋啊讲开，即系话，哇，即系作为游戏迷嚟讲嘅话，你啊最怕就系玩一啲好服啊，甚至乎会令你玩到呢个崩溃嘅游戏。咁但系我又发现咧，近年都有啲人咧就专系中意去玩呢啲游戏，就系、是、玩下睇下有几服有几烂嘅。咁其中一款咧，我记得我之前都有接触过有玩过咧，叫做 Mario Kart。 系。 咁啊呢一款游戏咧，大家听个名字都知啦，佢系好似 Mario 啊孖宝兄弟嘅玩法，但系佢就唔系孖宝兄弟，佢系一只猫嚟嘅。可能大家如果上网抄嗰啲片段嚟睇，有睇过，佢系只白色嘅猫嚟嘅。咁但系咧，佢就会喺咧，即系好似嚟玩马里奥咁样样啦。咁系一个横向卷轴嘅即系游戏咁样进行嘅时候咧，个地图都好似嘅，个背景都好似嘅，都系会顶嗰啲问号啊，有时候会有嘢弹出嚟。咁但系点解话佢即系令人崩溃咧？就真系因为你每行一步咧，你都有可能会死嘅。例如话你顶个问号咧，佢跌个菇出嚟，你食佢会死啦。跟住咧，你可能行行下咧，突然之间咧喺前面嗰格砖嘅地下会下陷嘅，咁会死。咁你跳过嗰格砖嘅咧，你会突然间喺后一格砖咧有个尖刺伸出嚟，吉你又会死。 玩嘢喎真 系。咁啊，基本上咧系你好容易死嘅。咁所以点解会崩溃就咁解。但系有一啲即系玩游戏嘅高手啦，就系、是、我偏偏要挑战你即系做呢个游戏嗰啲人啊，点样刁难嗰啲玩家？咁咧就系、是、就算你几严苛嘅条件都好，我都要奋勇向前，就系、是、要过关俾你睇啊！咁所以咧就形成咗一种嘅另类玩法啦吓。咁、啊、所以即系嗱，再难嘅游戏都好，都会有人欣赏嘅，可能系我哋即系低层次咁解嘅啫系。咁啊，今日咧时间嚟到呢一度啦吓，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